下面是面性对象模型，和一二模型一样，面性对象模型是一个基于对象的集合，一个对象既包括对象内存储在实例变量中的值，又包括对此对象进行操作的代码，代码体也称作方法。对象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，还有相同类型的值和相同方法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类，类可以看作是对象的类型定义。这种将数据和方法相结合的类型，类似于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抽象数据类型。